对于一心想寻找自由和梦想的受害人林俊来讲，能够踏足加拿大的土地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喜讯。所以在2010年5月，当他知道自己即将赴吸海外，在微博上面表现得很雀跃， 我要去加拿大啦。 一年之后，他终于入读蒙特利尔的协和大学，成为工程和电脑系的学生。他同学所描述，林俊是一个性情中人，当老师问到他的人生目标，他并不是答事业或者财富，而是说， 我最大的目标就是要找到真爱。 最讽刺的是，在林俊遇害前的一个月，他在微博上面铺了一张没人的地铁车厢照片，还帮张相起了一个标题， 午夜食人列车。 他在字后面加上了一个难以置信的表情公仔，估不到这张相就好像预告他的死亡。没几耐，他真的上了一架这样的列车，被一个不知道是否他挚爱的人吞噬，实在令人难以接受。 咁啊，林俊就上咗呢班午夜食人列車啦，嚇、嗯、就咁樣就冇咗條命，因為幾靚仔嘅。咁啊，我哋出翁咧就係話，喂，旁眉好粗，其實都有個大劫嘅。 係嘅咩？眉粗會有大劫？ 會有大劫嘅，但係因為我哋放心啦，我眉分咗。 咦？咁我咧？ 你沒有放心啦，你唔會有大劫嘅啦，你會大富大貴照住我。 可能會蝕99蚊嘅啫，冇嘢嘅。 我蝕咗咯，大家做咗未啊？我今日想 download 嘅時間，發現原來我過咗期。 識做啦， 識做啦，大家 識做啦 嚇。係咁啊嗱，就亦都講翻林俊啦。頭先你就話佢即係喺個微博啦，曾經就 po 過咧，即係呢個死亡列車係嘛？ 午夜食人列車。 咁當時咧就我諗佢冇乜特別意思嘅，純粹就係搭咗一班車，咁可能好夜翻屋企。咁啊，車上面冇人，咁啊影咗，然之後就加句嗰啲 comment， 你知我哋好中意寫句懶有意思，有個感覺啊，就寫咗出嚟，就話午夜食人列車，就係咁嘅啫。咁跟住啲人，因為喺佢遇害之後咧，啲人先至去睇翻佢啲post 咧，就覺得有冇咁巧合啊？咁巧啊，又會以前佢又會即係曾經，因為唔係好耐之前嘅，佢係死之前冇幾耐。佢話有冇咁即係好似真係冥冥中係咪即係有主宰咧嚇？即係鋪啲咁嘅嘢。 咪係啊！我覺得真係好有主宰。點解咧？就話如果我見到架車冇人，我鋪我俾個名，我都唔會俾午夜食人列車咯。 係咯， 你係諗唔到呢個。 最多話我空虛，我寂寞，我凍嘅啫。 係咯， 即係係啦。咁所以佢嗰句嘢就真係大家覺得即係一語成谶啦。咁而且咧，仲有噶，仲有一幅噶。不過一間先講啦，有一幅相咧，到後屘都有人攞出嚟講嘅，仲咧仲諗到一啲陰謀論添啊。關於呢單案，我哋擺尾少少先講。好啦，咁啊講翻呢個林俊咧身世，不如交代多啲啦，好唔好啊？咁佢其實就係武漢人嚟嘅喎，係啦。咁佢幾時去呢一個加拿大嘅咧？ 其實咧，我想未講佢去加拿大之前咧，我都想講一點都幾重要。其實佢2007年咧。已經在一些媒體，即係好似微博嗰啲已經宣布了其實佢基 哦係咩？ 嚇、啊，佢認咗 嘅 咩？ 哦，係啊！ 2007年已經認咗嘅啦。 係、 哦。咁 係咪都幾難接受嘅？即係如果嗰時喺譬如大陸啊，你嗰個 內地係咯，到而家都係地下嘢嚟。 係啦，即係如果你公開出嚟出櫃咁樣，其實都係幾 可以係幾危險㗎，我相信。 勇氣嘅事喎呢個。 嚇！咁跟住佢係第一次去加拿大咧，就2010年嘅。 係。 係。 咁。但係我其實以下有一樣嘢真係想請教下，咁佢就2011年嘅7月咧就已經成為永久居民啦， 入籍 一年入籍咁快，因為我唔係好熟悉啊呢。 唔緊要，陣間我哋有 加拿大專家， 有個唔係專家，有個加拿大一個都係香港過去嘅移民，佢係我哋咧一個忠實嘅聽眾。咁咧就 Wilfred 啊，頭先佢都有做警察個角色噶咁。佢咧就可以同我哋講分享多啲啦，即係譬如喺加拿大嗰邊咧，啲人點樣睇呢個 case 啊？你有咩問題一家問佢？ 因為我都想請教，因為我 你想過去， 我唔係我侄，我有兩個侄仔已經係嗰邊人嚟㗎啦。不過佢就都要一段日子先至入到籍嘅。係係，所以我就唔係好明白一年入籍就真係。 我淨係知道一樣嘢，而家好多係菲律賓工人咧，唔揀嚟香港咧，就揀去加拿大，就因為佢哋喺嗰邊好似做三年就自動有加拿大籍。 係哦，呢點真係唔清楚。 唔緊要，呢個都唔係重點，但最緊要就係後屘咧，佢真係去咗加拿大，而且又真係 真係一年就入籍。 一年就真係嗰陣。 而且佢當時咧最初佢真係好興奮嘅，我諗佢好向往咧，即係去國外生活， 自由空氣啊， 係啊，有個即係新希望啊咁啊。你知咁佢，因為佢而且佢係即係本身係同性戀者，我諗喺內地咧，咁佢嘅活動空間或者你始終你周圍嘅人都唔知點樣睇佢。 同埋加拿大係合法註冊噶嘛，同性婚姻。 係啊係啊係啊。 係啊。 咁所以其實佢原來咧有個男朋友嘅，有個好好嘅男朋友。咁佢男朋友咧就係喺內地咧做下生意仔嗰啲。咁後嚟因為佢哋太相愛啦，所以一齊咧就一先一後咧就去咗加拿大嗰度咧就。相宿相妻添，就一起住嘅，一起住，同埋咧嗰個佢男朋友咧就即係有時又翻大陸做生意啦，有時就留喺加拿大陪佢咯咁樣。 但 幾好啊！ 就聽聞佢男朋友就管得佢好嚴， 係 係啦，即係證明咗好明顯就佢係女性角色啦， 即 係 O 位啦， 係啦， 即係唔係一啦。 嗯，哦，即係我明白你講咩？ 因為同性戀有一個術語啊，一叫一喂 N O 噶嘛， 一零嚇嚇嚇。咁佢就所以唔知係咪因為大家即係雖然好相愛，但係可能大家有啲唔係好習慣，大家咪可能接受唔到咧，有啲嘢嚇。你管得我太緊要嘅時候，我都想要啲自由啊嘛，我要 freedom。 即係簡單偷食啦。 嚇，咁所以咧，其實佢哋後屘咧就情海翻波嚇。咁啊，呢個阿林俊咧就喺加拿大咧就讀大學啦，咁樣。但係咧，佢哋即係雖然住埋一齊。去到2012年的五月中就結果就大家就有少少不歡而散，咁就想都想 keep 翻個友誼，咁所以咧呢個男朋友咧就翻去大陸嘅時候咧，佢哋咧就繼續咧就有好多嗰啲短信嘅來來往往，咁啊據聞咧即係一日咧都成三四十條短信咧就繼續 keep 住呢個 contact 嘅，咁咧就所以咧佢哋其實就叫咩啊？又唔係叫藕斷絲連啊？即係未叫做 欲斷難斷， 係欲斷難斷，啱啱真係好嘅，好文采。咁而咧，最後嗱，當林俊咧係喺呢一個頭先講個疑兇啊 Matt Nota 屋企咧係死亡嘅時候咧，所以嗰啲朋友咧其實都唔知道發生咩事。嚇咪原來佢識咗個咁嘅人㗎？佢幾時識咗個咁嘅人？點解佢會即係領咗嘢嘅咧？即係大家都覺得。即係莫名其妙嘅，唔知咩事嘅，真係完全。 即係大家都唔相信佢哋兩個係係情侶關係先。係 啊，咁而且咧仲有喎，因為呢個林俊咧，佢除咗係讀書之外咧，亦都係做下 part time 嗰啲啦。佢就喺一間咧雜貨店嗰度咧就翻工嘅。咁咧據嗰個老闆講咧，阿林俊咧基本上咧就好勤力，待人咧好友善嘅，嚇咁啊好好嘅模範員工，亦都估唔到即係佢會有咁嘅下場咯，所以。 其實都不止翻便利店甚至讀埋法文班添啊！真係號稱超勤力噶。 係，因為其實喺 Montreal 嗰度，基本上啲人都係識講法文噶嘛。 係法語區， 係法語區嚟噶嘛。 我誤會咗，以為淨係得魁北克係法語區。 哦，嗰度唔係嘅，嗰度其實差唔多九成嘅人都係講法文嘅，佢哋都係。所以咧，佢一定要喺嗰個圈子嗰度融入，咁所以佢一定要咧就要去學法文咯咁樣。咁啊，頭先啊，見到阿 Joey 咧網上答咗你啦，佢話喺加拿大做三年咧可以移民喎。點樣做三年？ 做三年工作， 工作啊？ 做工係咯， 係咪啊？ 係啊！ 但係佢一年喎，做移民。 唔係佢喺加拿大做三年可以移民係咩意思啊？ 我好驚啊！呢個做字咧，有個括弧加問號係咩嚟嘅咧？做乜嘢咧？ 點啊 ，Pong 咧最憎話要自由，又話要管，其實想去偷食。 啱啊！ 啊呢句 講得通， 呢句 講曬血淋淋嘅事實。喂，唔好露底啊自己嚇！咁啊，呢個林俊咧就係一個咁嘅男人啦。咁其實同埋佢咧就非常之，你知道其實好多同性戀者都係嘅，或者一啲好藝術性嘅男仔都係啦。佢哋咧就好中意咧 keep 咗個好靚嘅 body 啊，所以咧就成日咧都去健身啊。即係我有個 friend 都係咁啊，佢要每一寸嘅肌肉咧都係好完美咁樣嘅。 咁日日玩健身。 咁同性戀其實係，因為我唔明啦。同性戀係咪會同自戀有啲關係扯到？ 呢個要揾人類學家或者呢個， 因為你頭先講咪個個都中意影自己大大隻啊嘛。 係，一定都有啲關聯㗎啦。你見到好多都係咁樣嘅，即係有啲自戀傾向。咁啊，即係或者睇多幾張阿林俊嗰啲相啦，我哋睇下第十九嗰張相。咁你見到佢擺上網咧，即係佢嗰啲相咧，都係即係嗱，見到佢都係幾中意拍自己啦，唔同角度啦，同埋佢嘅胸肌其實係好勁嘅。咁呢一樣嘢咧，或者睇埋十四、十五張啦，因為有啲人咧就話段片入邊嗰個咧個身形唔係好似佢嗱，因為見到你見到佢或者其他我哋可以睇下，佢嘅胸肌咧非常之發達，係一個幾特別嘅特徵嚟㗎啦，不過咧一勁唔及啦。 我想曉 澤你睇下，所以咧，其實當時嗰段片咧入邊咧，就因為見到嗰個受害人咧係蒙曬眼睇唔到樣噶嘛，咁啊見到個我留意到佢個胸肌其實都幾發達嘅，咁而且冇啊，後嚟做曬 DNA 都證明到個死者係佢，咁當然啦，片入邊嗰個係咪佢咧？甚至乎片裏面嗰個殺人嘅又係唔係呢個 Matt Nota 咧？其實係咪都未必證實到咧？嗱，而家未開審啊。不過係咪有得拗嘅呢樣嘢？ 嗱，由頭到尾片裏邊我就冇見過樣啦。 係冇見樣，所以其實條片可能會被即係唔會成為一個好有力嘅證供。 係啊，因為嗱嗰陣時啊，黃 Sir 都有講啦，即係譬如我哋講過一啲 case 咧，就有人喺片裏面強姦人啊嘛，即係 A B 色魔咁咪咯，佢全部係強姦啲唔同嘅女仔，但其實嗰啲片咧唔係好大幫助，即係真正成難成為一個好有力嘅呈堂證供。因為你實在你不知道前文後理啊，究竟是大家協議一起去做愛定係咩咧？定係還是係強姦呢？但係如果你喺片裏面你是確確作作去殺人咧，真係把乜刀落去鋸咗佢個頭咧，咁你依啲又見埋樣嘅話咧，你就冇得賴啩，係咪先？但係如果你問阿炮灰攞到啲片嚟睇咧，你就會發覺咧，其實係冇殺人過程嘅。因為佢中間係斬咗嘅， 啊致命嗰下應該睇唔到， 致命嗰下冇。 但問題佢有一嘢，第我見到佢鏡頭有一 shot 就係咁樣插落去頸嘅側邊嗰嘢係會見到噶嘛。 但係嗰下呢兩下未必代表係致命， 即係可能係呢下可能係 鋸佢啦， 未必鋸，可能係下下佢嗱咁樣插一插你鏡。 唔 係 好確鑿嘅，但係咧嗰片片咧最尾咧係咪佢個頭割咗落嚟？我見到 係 嗰個係咪佢即係佢影唔係後期攝上去啊嘛？ 相信係㗎啦。 因為我今次都冇俾啲相大家睇，因為太恐怖啦。即係你如果喺網度你自己打翻林俊個名咧，你會見到好多即係好極度殘忍嗰啲鏡頭啦。父母啊，當然接受唔到，我哋即係唔識佢嘅，你都覺得真係好難受嘅位置。佢成個身咧，即係俾人斬到血肉模糊，咁啊得翻啲殘肢啊。 其實咧，你話斬佢手腳出嚟嗰啲咧，都未算係對個死者侮辱啊。佢係喺佢身上邊嘅。任意咁樣好似畫圖畫咁樣戒刀咧，嗰啲係完全係侮辱緊個死者，同埋就係嗰啲喂動物啊，或者佢自己切出嚟食咧，我哋都唔好講嚇。佢奸屍啊， 仲要揾佢隻手嚟到幫佢自己手淫， 仲要攞個玻璃樽啊再塞落去。咁其實呢啲嘢我真係完全係想像唔到係真咯，嗰套片係咩啊？就因為做得太過多啊，搞到我覺得套片係咪真嘅啫？ 即又係好似我正話話，即係佢將好多戲劇元素又加咗落去，即係都係色情片戲劇元素。 同埋佢自己平時拍好多啲 A V 片咧，或者都有依啲咁嘅情節啊，佢加埋曬落去都唔頂啦。但係呢個人，喂，佢做咁多嘢，其實都想 show off 啦，話俾我聽，我幾叻啊！我殺咗個人，肢解咗佢添啊，寄埋俾你添啊咁。但係佢偏偏喺入邊咧，佢啊就將佢自己殺人嗰個過程咧就隱沒咗嘅，即係起碼我睇翻曬所有資料咧，冇一個係話佢見到佢咧係落刀斬人嘅。即只是看到他捅一個是其實是死了的人， 即是現在有得拗的那個 point 就即可以 說他是處理屍體啦、奸屍啦，即是這些咯，但是很直接說他殺人就很難了。 還有林俊怎樣死的其實都沒有資料說的，他究竟是有沒有被人迷暈過呢，所以沒有反應，還是是被人插死呢，其實都不知道。 但再加上條片呢給我的第一印象呢，就是說他在未死之前呢，我有理由懷疑呢林俊呢他的狀態好像仍然有一個很寬裕的狀態。 但是你那次不像是被人迷了呢，迷奸了呢， 我覺得未必 迷暈了呢， 不像 不像嗎？我覺得他好像嗡嗡下的。 齋藤他的見解呢，就是剛才我們在外面討論的時候，齋藤就說 他當時是很期待緊嚟第二次， 嗯， 係啦，即係再寬裕嘅第二次，係啦，所以就佢完全冇曬呢個警覺性。 哦，即係你覺得係， 即係個身係好放軟嘅，即係係咯嗰只。 會唔會當時有少少？我覺得似係咪玩緊 SM 嘅嘢咧？因為又 肯定 係 噶啦， 綁曬手啊， 佢仲要唔係一條繩啊，咁多條繩綁住佢， 又綁手綁腳，又要紙巾、手巾蒙面咁。 基本上就係玩緊呢一樣嘢，我覺得。咁嗱，我見到阿聽啦，即係頭先話問我哋攞片嗰、那個食緊糯米雞嗰個咧，佢話如果你嗰、那個頭先唔係話雪櫃裡面有血嘅，佢話如果血係死者，咁唔通都唔夠力咩？咁樣都幫唔到咩？咁啊，應該唔得嘅，因為有血又代表咩咧？你係咪啱啱喺呢一個即係雪櫃邊咁樣，可能揾把刀仔解親手得唔得咧？ 唔係，甚或可能係先前買餸擺落啲豬肉。 就算我肯定係人血都好啦，我只可以證明咧，我屍體喺呢間屋度逗留過啫。 唔係，佢話即係證明到啲血係死者啊。 係證明到，當然證明到係死者，但係證明唔到而家阿馬里奧殺阿林俊冇辦法。 所以流下血咁唔代表你有佢嘅血跡，唔代表係有任何嘅即係。助力的這個啊 Kenny 就說他們之前對了草了，我又這樣看，因為在那邊就都很合理的，那邊好像很隨便就對草， 是啊， 不清楚，我知道荷蘭 就一定是 Sex 和 Drugs 永遠都是一pair 來的， 是啊，大家都是那句，如果想看的就自己問炮灰吧，PM 佢啦嚇，咁就可以攞嚟睇睇啦，自己去分析一下我哋講嗰啲嘢。如果你睇完之後，你又覺得啊，有啲嘢我哋可能睇漏咗啊，咁樣提一提點我哋都好啊，我哋就得嗰六隻眼就睇到咁多嘢啦。咁啊，講翻好啦，阿林俊啦，就係咁樣啦，就冇咗條命啦。咁佢嘅父母啊、屋企人都好快就要嚟到加拿大嗰度認屍啊。咁啊，梗係傷心到暈啦。你諗下，即係。養到個仔咁大嚇，即係又咁靚仔又咁生性嚇，都去到加拿大嗰度讀大學，咁但係結果咧就咁樣死法，咁樣慘死法嘅。咁跟住咧，其實咧警方亦都要開始咧就去通緝呢一個咧叫做啊 McNulty 嘅人啦。 馬里奧。 馬里奧咩？ 塔。 馬里奧塔。 係啦。 咁啊，馬里奧塔咧就據聞咧，當時咧佢就由加拿大咧著草咗喺邊度咧？ 哇，勁啊！ 佢兜個圈啊， 越過大西洋，第一站法國嘅巴黎，係跟住繼而佢喺邊度俾人拘捕咧？鄰國德國嘅柏林， 德國、嗯、啊，好似好辣，好快就拉咗佢，好似佢都唔即 係。其實相隔嘅日子咧，佢24號殺完人，直到去呢個6月4號喺柏林俾人拉個零禮拜啫。 係咯，唔係好耐啫，都幾快喎，拉到佢。咁、啊、但係因為咧，其實佢咧都係一個變色龍嚟嘅。佢一個咧，即係其實我覺得佢應該係真係幾聰明、幾醒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咧，佢係用咧超多嘅化名啊，去做唔同嘅嘢啊。 就算呢個馬里奧塔呢個名字都唔係佢真名嚟㗎。 係啊，因為佢不斷咧喺就算 Facebook 啊上面咧，佢都係成日用唔同嘅名字去出現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，警方都幾頭痕啦。有段時間咧，都唔知邊個先係佢啊。咁咧，亦都但係咧，呢個世界咧就自從有咗 Facebook 之後咧，嗰啲 走唔甩啦， 係啦，嗰啲歹徒咧都真係都好大鑊噶。除非你唔玩 Facebook、唔玩 WhatsApp、唔玩 WeChat 嘅啫，如果唔係咧，你就好多嘢俾人 check 到，唔好犯法啦。所以如果玩呢啲就 同埋佢嘅打扮咧，基本上咧都引人注意到嘅，即係佢呢種打扮，你係咪都容易望一望就認到佢嗰種咯？ 係啊，因為同埋警方好快查曬佢 Facebook 咧，就睇到佢咧，原來咧喺網上面咧，佢好多。發表過很多文章嘅，原來，譬如咧，佢喺文章裏面咧就講咩咧，就講到教人咧點樣去變唔同嘅身份去做唔同嘅嘢啦，嚇，仲有嘅，仲有教咗咩啊？我睇唔記得咗添。佢話佢咧就即係總之喺網上面咧，佢寫咗好多文咧，就顯露咗咧佢唔係一個即係好正常嘅人嚟噶。 記唔記得？首先嚟講咧，我唔知道你咪講嗰樣咧。佢有兩個偶像嘅，一個就係普京，一個就係史泰林。 仲有麥當娜好似。 係啊係啊，仲有麥當娜。咁啊，同埋一樣嘢咧，佢係一個就係極之相信呢個世界係有妖魔嘅。係。係啦，咁佢所以咧，憑呢一點嚟睇咧，就係佢亦都係就妖魔呢樣嘢係做過好多唔同嘅題材。 係， 佢寫佢嘅文章嘅。 嗱，佢有段説話咁樣講嘅，佢話咧，呢個世界確實咧係有妖魔鬼怪呢樣嘢嘅。咁佢哋咧就係生活喺我哋個體內啊。有時咧，佢哋係會控制咗我哋嘅意志嘅咁樣，即係好似佢自己咧都覺得有個即係妖魔喺度咧，喺佢個身體咧，即係喺度控制緊佢啦。 而且呢即係其實佢呢原來呢佢都有愛情生活的咁啊，關於呢個人嘅嘢咧，我哋一間即係翻轉頭咧，可以講多啲佢嘅嘢啊。咁其實因為都話咯，佢喺個社交網絡咁活躍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好多嘢咧已經係即係掩飾唔到啊嚇。咁因為大家都會即係認識呢個人啦嚇，佢有佢嘅即係朋友啦。咁同埋佢網上面咧，即係佢講咁多嘢嘅時候咧，咁即係大家會知道呢個人嗰個思想係點樣咯。即係除非咧，佢就亂寫一通嘅啫。咁但係佢寫嘅呢啲嘢咧，全部咧都可以成為即係日後嘅呈堂證供啦。咁因為好啦，嚟緊咧，即係好快咧就要開庭啦。究竟咧，即係啲陪審團信唔信佢咧？呢個都係好緊要啦。而且你做咗咁多，即係殺人都唔緊要，你又奸又碎，仲要咧咁十惡不赦，周圍去記人哋嘅殘肢咧，你都真係好打有限，我覺得好難咧。即係如果我係陪審員，我都會唔會已經係有個即係個心裡面已經有個答案咧？嚇！呢樣嘢都幾大鑊，佢都 咁其實呢樣嘢佢已經有一個對於陪審團講一個先入為主嘅，係啊，因為你呢件事煲咗咁耐啦，就已經有好多人咧已經報導咗呢件事，同埋網上面呢條片咧鏟幾鏟唔走，咁其實好多人已經睇過，好多人討論過，仲有好得意個，就算係最初期咧，佢鏟咗之後咧，喺第二個網站又出現翻，係啊。 所以到而家我哋都仲睇到， 係啦，冇錯。 我記得啦，我記得啦，我記得佢話喺個片度咧，喺個網上面咧寫一個咩文章，佢話咧佢可以教你咧點樣令到一個人消失啊，令到一個人失蹤啊。咁佢會唔會曾經咧即係諗過咧，即係又係將呢個屍體咧就係即係碎曬屍，然之後咧周圍掉咧？我估佢可能有諗過，但係咧佢最後咧。佢又唔係真係想你唔知嘅喎，你諗下佢個中間個身體咧，佢就咁擺喺個公寓後面嘅喎，咁佢係咪諗住自己走得快咧？ 其實佢走得好快嘅， 係 啦，佢5月30號31號已經通緝佢嘅， 即係諗住催我唔上嗰啲啊。 佢6月4號已經兜咗兩個國家就去到呢一個柏林啦。咁其實佢走得好快㗎。 係阿 Candy 話咧，阿醒喎，普京咧都係男同性戀者嘅神級人物啊。佢嘅偶像都係獨裁者啊。 係啊， 係咪即係佢都係想係統治呢個世嘅地球？ 其實佢自己嘅出身咧都好特別嘅，咁樣佢喺加拿大出身啫，但係其實佢唔係加拿大人嚟 㗎。 係，你知唔知係咩人？ 佢本俄羅斯， 冇錯。 所以點解佢就意俄啊？意大利加溝俄羅斯 嘅 佢 係 mix 嘅嚇。咁啊，同埋佢係一個 我哋 P 住啲相唔該，由第七張開始 P 唔該。 係一個極端嘅白人嘅主義者，係啊， 血統係 啦。咁啊，佢嗰個血統其實望落都係有幾分似俄羅斯人咯。 係喎，係喎， 係咪啊？ 啊， 咁樣加埋佢係超級崇拜啊普京啦，啊，佢會唔會特別對亞裔人有一種叫做偏見咧？ 係， 所以先會落手去殺阿林俊咧？ 唔似，如果你話俄羅斯人係同英國就牙齒印勁咧， 但係白人嘅極端主義者啊嘛， 今日都有機會。 係啊，因為佢其實喺網上佢都即係有講過咧，話佢唔中意同其他種族嘅人咧， 即係所有有色人種，我諗佢都係會想佢咩？ 會唔會係咁咧？嗱，但其實咧，如果再細心去了解多啲呢個人咧，佢嗰個即係人生咧，佢29歲啦。原來呢廿幾年咧，即據聞咧，基本上佢咧就真係一個係極度咧不快嘅人嚟嘅，嚇咁而且咧亦都係嘔下嘔下嘔到咧有嚴重嘅情緒問題，係咁啊，係咪直接導致佢咧就是但揀一個人咧嚟落手，定係還是咧已經係呢個目標已經係一早係有嘅咧？究竟佢識林俊幾耐咧？其實到而家大家咧都幾耐人尋味，真係唔係太知道。總之結果咧，佢就係殺咗人噶啦。 佢好似經佢個前度識阿林俊噶。 哦，識啊，即係前度。喂，佢嘅前度又係邊個咧？佢嘅前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人。我哋翻嚟咧，我哋慢慢再講下呢個人咧，俾大家聽，同埋再講翻咧，即係開審啦。開審嘅時候咧，又發生咗咩事咧？唔好走開啊！ 警匪殊途，人鬼同路，東頭灣道99號。